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3集，求助三。罗坦骨子里虽然也有傲骨，可那又和别的一些宁死不跪外人不同。罗坦是个实在人，在他看来，瑞王好歹也是大梁的皇室，磕个头也不亏。若是说些好听的话让他开心，救出沈庙来，做这些又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他磕头磕得爽快，却没有瞧见这动作似乎让那人吓了一跳。 我知道了， 瑞王说道。罗坦觉得有些古怪，但又说不出是哪里来的古怪。他下意识道， 瑞王殿下是答应救出臣女小表妹了吗？ 瑞王轻轻点了点头。 多谢瑞王殿下。 罗坦欣喜地再给他磕了个头，就要站起来，谁知道甫一站起来就觉得眼前一黑，猛地栽倒下去，竟是昏厥了。瑞王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捞，唤道， 来人，高阳。 高阳从外头进来，心也是惊了一惊，快步上前后抓住罗坦的胳膊替他把脉，片刻后放下手，叹道， 身子太虚弱了，给他熬碗参汤灌下去，等醒来我送他回神府。 从外头进来两个婢子，将晕过去的罗坦扶到床上躺下。高阳和瑞王走到屋外，瑞王啐了一声，猛地掀开脸上的迎面具，说道， 憋死我了，你干嘛让我装三哥嘛？ 这人竟不是谢景行，而是纪雨舒。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总不能让罗坦在瑞王府待到天黑，到时候沈家找上门来，话都说不清楚。反正谢三都已经去打听沈庙下落了，你就装一装应付一下，回头让他早点走不就行了？ 纪雨舒摆了摆手， 再来几次我可受不了啊！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跪下磕头，我又不是菩萨。话说这样会不会折我的阳寿啊？这姑娘也实在太生猛了些，刚刚那一跪，我心都快跳出来了，还好没出什么破绽，否则三哥回头要是知道我坏了他的模样，非得揍我不可。 幸好他傻。 你是说我装的不像？ 季雨舒怒道， 我装的人都跟我磕头了，哪不像了？ 我懒得跟你说。 不过他为什么叫你高大夫？你现在已经不在宫里，改做坐馆大夫了吗？ 高阳无语了。罗坦这一晕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他醒来的时候高阳正好过来给他端药，罗坦也不客气，接过来就是仰头咕嘟咕嘟地灌下去。这一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也是让高阳看得有些嘴角抽搐。喝完了药，罗坦一抹嘴巴，看了看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，说道， 我得回去了，瑞王殿下在哪儿？我去跟他道个谢。 高阳斜眼看他， 不必了，瑞王已经出门了，你要跟他道谢可能得明日以后。 罗坦先是一愣，随即又喜不自胜，想着瑞王这么快就出门，定是去救沈庙去了。刚与他说了此事，这么快就动作，看来瑞王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性情中人。想着想着，罗坦在心里对瑞王的印象便上了一个台阶。高阳莫名其妙地看着突然高兴起来的罗坦，说道， 既然如此就整理离开吧。 好。 罗坦高高兴兴地从榻上爬起来穿鞋，忽然想到什么，问， 你也跟我一起回去？ 自然如此，若非将军和夫人强烈挽留，在下也不想的，宫中还有许多贵人娘娘等着在下医治呢。 高阳强调道。罗坦有些同情地看着他， 高大夫整日实在是太辛苦了，说是如此的话还是赶紧先回宫里吧，耽误了差事扣了你的银子就不好了。 高阳愣在那里，为什么罗坦总能把太医说成人人都能胜任的差事一般呢？甚至于他也没什么地位。高阳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咬牙道， 不必了，在下已经同太医院告过假。 罗檀咦了一声，转头却翻了个白眼，藏匿了自己鄙夷的眼神。一个大男人生的倒是挺俊俏的，偏偏没事就去跟踪黄花闺女，还色眯眯的想要看定王殿下的芳容，医术再好也无医德，无耻，有病。不管怎么说，最终高阳还是跟着罗檀回了沈宅。回去的路上，为了怕罗檀伤口出问题，高阳找了一辆马车。回到沈府，沈信一行人都回来了。见了他们二人回来，众人皆是松了口气。沈秋问道： 谭表妹，高太医，你们这是去哪了？ 大家还以为罗檀又被人掳走了，沈秋甚至还怀疑高阳是不是哪里来的探子，就是高阳把罗檀掳走的。 对啊，檀儿，你这身子还没好，是去哪儿了？ 罗檀面色一僵，沈庙和瑞王的事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的，得找个借口蒙混过去。他支支吾吾道： 我就是…… 是在下带他出去的。 高阳拱手道： 罗姑娘的身子还未好，不过整日闷在屋里，心情抑郁，反倒不利于伤情恢复。在下带她去外头走了走，会让罗姑娘伤口恢复得更快一些。 闻言，罗雪燕的怀疑之色才消了下去，不过话里终究还是带了几分埋怨，对高阳道： 高太医一片好心，若是下次再这样，还是与下人们说一声才是。檀儿身边一个婢子都没带，我们还以为他出事了呢。 高阳赧然说道： 是在下思虑不周，向夫人赔个不是。 算了算了。 罗雪燕摆了摆手。罗檀心中松了口气，看向高阳的目光虽然还是不甚热络，到底比方才好了一些。高阳替他背了这么大一个黑锅，罗檀心里不是不感激的。罗家人讲究知恩图报，罗檀想着回头多给高阳诊金，之前的事情便不计较了吧。 可是怎么没见着林表哥？ 罗檀伸长脖子四处看了看，沈信、罗雪燕、沈秋都在这儿，却独独少了罗玲一人。 你们没在一处？ 沈信皱眉问。罗檀摇了摇头。 那就奇怪了。 罗雪燕也道： 今日出门前，我让灵儿看着你，回来不见你们踪影，还以为你们一同出去的。只有你和高太医吗？ 罗檀点头。 表弟是不是出去买东西了？ 沈秋开口问道。 便是出去寻人，眼下天色晚了，也该回来了。 沈家为了交换信息，傍晚的时候都会回沈宅，述说一下今日找人的结果。便是罗琳自己出去找人，这会儿也该回来了。 莫非是找到了？ 罗檀心中一动， 会不会是林哥哥找到了小表妹，所以回来的晚了？ 沈秋和罗雪燕一愣，随即都是面露欣喜。 若是这样就好了。 却就在这时，外头突然传来人慌乱的声音： 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众人一看，来人却是罗琳的手下，他满身鲜红，说道： 不好了，林少爷出事了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